第113集，住院证开好，病人和家属欢天喜地地拿着去走流程办手续了，远远还能听到家属的大嗓门： 哎呀，我们也是在 C 大附院住了一趟的人。 赵斌忍不住失笑，随即把这些事儿都抛到脑后，拿出手机来继续和罗明瑶讨论给朱珍珍买礼物的事情。朱珍珍约的时间在周六，她订好了周天的机票回深圳。周六出来聚的就他们三个，聚会地方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土菜馆。朱珍珍说往后好多年再难回来吃这些，执意要最后好好吃一顿。黄伯怀劝她选个门面干净的地方都不干，因为明天要赶早坐飞机，朱珍珍也没说要喝酒，这一点倒让黄伯怀松了口气。学校门口的店也不用排队，三个人直接就进去坐了一个摇摇晃晃的小桌子。 哎，真是好久都没有来这里吃过了。 黄伯怀忍不住感叹着，手里扯了三张店家提供的劣质卫生纸，仔细擦面前的桌面。罗明瑶也扯了一张纸擦着，问朱珍珍： 东西都打包寄回去了吗？今天再检查一下，有漏下的，回头我帮你寄过去。 宿舍都搬空了。 朱珍珍擦完了桌子，打开餐具表面的塑封， 剩下点衣服，前几天在寝室门口摆了个摊位卖，没卖出多少，有个大妈跟我讲价半天，我直接全部打包送给她了。 黄伯怀忍不住说： 你买衣服太多了。 朱珍珍给他一个白眼： 女人的事你少插嘴。 黄伯怀没想到他都要走了还能这么大脾气，缩缩肩膀，低头不敢乱说话了。罗明瑶要了一壶茶，三个人各自倒热水，简单涮洗自己的餐具。这个都是跟朱珍珍学的，以前罗明瑶和黄伯怀糙汉子两个没这个精致的习惯。实习时候铁三角经常一起下班吃饭，渐渐被朱珍珍熏陶出来，做起来成了习惯。此时此刻别离之际，突然才想起朋友之间有过这么多的相互影响，一时间伤感的情绪上来，三个人都沉默不语。黄伯怀有些怕这样的气氛，敲了敲桌子，语气假装欢快地说： 哎，珍姐，你回去什么时候开始上班？ 9月，医院那边通知的9月。 那是院内规培？ 朱珍珍点点头： 我打听了一下，8月份规培报名，然后院内会给我们出轮转表，硕士轮转2年就能拿到规培结业证。 黄伯怀转过头看罗明瑶： 哎，小明，你报的本院规培生还有3年才结业，真的划不来。 朱珍珍笑了笑说： 黄伯你不懂，小明这是恋爱事业两不误，还不是为了黏着赵老师想出来的折中方案。 罗明瑶冷不防被他看穿动机，呛得差点把茶叶喷出来。黄伯怀赶紧给他拍拍背： 嗨，小明，你怎么老是被赵老师牵着走啊？生活工作不能全围着一个人转呢，得多考虑自己。 对呀。 朱珍珍难得和黄伯怀意见一致。 我也觉得你有点把赵老师当做中心的感觉，你再喜欢一个人要有点理智，别把什么东西都投在他身上了。而且生活是自己的，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目标理想。 罗明瑶忙摆手： 你们都想错了，放弃读博读规培都是我自己想好的，我还和赵老师商量过的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 黄伯怀将信将疑： 那你有点不够上进了，我记得你以前成绩挺好的，每次考试排名还在前20左右，之前还拿了一年奖学金呢，怎么就不读博了？ 罗明瑶露出一点微笑没有说话。朱珍珍特别烦他那一套学历理论，又对他翻白眼说： 不读博就是不上进了，我也没读博呀，你看不起我们两个？ 黄伯怀立刻怂回去： 哎，没有，不敢。 三个人闲聊了快半个小时，朱珍珍又去催了一次，饭菜才终于陆续给他们上来，味道还是老味道，好像吃了8年也没太大变化，就是分量比以前少了一些。饶是如此，三个人仍然吃得颇为满足，但饭菜总要吃完，聚会也终会结束。三个人都想到了这一点，吃饭的速度也越来越慢。 最后是朱珍珍先放下了筷子。 结账吧。 他说了一声，招手叫老板来算账。结了账，他要回宿舍的，两个男生就跟在后面往校园里走。剩下的校园，绿荫满径，清风伴蝉鸣，摇曳着傍晚最后一点霞光。自行车从校园穿行而过，贱货飘来几声铃响。女生宿舍旁边的学校食堂里，吃完饭的学生正陆续走出来。暑假了，人少了很多，竟然有点冷冷清清。开水房门口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水瓶，学生们进进出出，满脸大汗。朱珍珍忍不住拍了几张照片。 唉，学生时代就结束了。 她突然有些惆怅地说道。 刚来读书的时候，觉得学医本科五年，读完了本科还有研究生三年，还有博士三年，好漫长。但是一晃眼就要毕业了，再过两个月我就是正式的临床医生了。 罗明瑶也忍不住感叹了一句。 是啊，既然这么快，以后就不是学生而是医生了。 黄伯怀想要说点什么，最终轻轻地叹了口气。 我是真的舍不得，这个时候了，我好像才发现自己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，很多该珍惜的东西没来得及珍惜。这一次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母校看一看，和你们聚一聚。 黄伯怀安慰他。 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珍姐都是医生，以后开会什么的总能有机会见面呢。 朱珍珍今天第三次给他翻白眼。 我们三个都不是一个科室的，开什么会能凑一起啊。黄伯华，你是不懂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涯若比邻的知己，一旦朋友们走到了四海之内各处了，心也就分开了，再也做不回知己了。我和唐毅两个人异地恋快四年，中间的波折心酸太多了，如果不是他还能抽出时间看我，我们两个早就分了。当然了，黄伯，你其实不用在意，你心里头永远有更值得打交道的朋友。我嘛，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，没什么文章，没什么课题，你大概都看不上，不屑于跟我分享什么伤感。 黄伯怀没想到朱珍珍突然话说得这么尖酸，一时语塞。罗明瑶看他们气氛不好，正要劝慰几句，黄伯怀又开口了。 珍姐，我真的不是，我这个人确实爱慕虚荣，行了吧，够直白了。我觉得自己能走到很高的位置，也希望结交高处的人，但是我也真心把你们当朋友，我不是不伤感，不是不怀念，我只是想我们除了这些普通学生时代的事儿，我们还是医生啊，我们不管在哪里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奋斗。我看起来是猥琐，我也一样有情怀啊，我知道珍姐小明你们也一样有情怀，这不都是知己吗？走得再远，我们当时在这里一起发誓都忘不了吧。我们也许不会再唠叨自己的日常，但是你一个病历发群里，我们都会认真看，认真帮你想。 他顿了顿继续说。 珍姐，你和小明马上就要做医生了，只有我还在继续读，真正原地踏步的，舍不得结束学生时代的人是我呀。 朱珍珍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暮色渐渐褪去，夜幕降临，校园傍晚的喧嚣沉淀为沉静的月光，四周的路灯渐次亮起，和以往的每一天一样。朱珍珍最后一个在 C 大医学院的夜晚，只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夜晚，却足以让她铭记在心里，直到永远。 珍姐， 罗明瑶轻轻说。 珍姐，不管到哪里，不管多少年，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。